翻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你也不给我个选择，放下往事，看你太过去有多美。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lo debo sab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你。我知道你变换了名字，网路是一个骗人的工具。我想来想去，还是无法放弃，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爱情？网上的你，我要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没有见过你，没有听见你，甚至不知你的国籍。网上的你，我要上你，要赶快拿个主意。写来的话语温柔而痴迷，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你写来的信，一封空白的信，你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想来想去，还是无法放弃，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难道是我真的懂了真感情？网上的你，我要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没有见过你，听见你，甚至不知你的国籍。网上的你，我要上你，要赶快拿个主意。写来的话语温柔而痴迷，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写来的信，一封空白的信，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 在每天的光阴时间，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人间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何洁，她由内到外都散发着辣妈的魅力，她的歌声比少女时期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具有穿透力。何洁具有爆发力极强的声音，她在演唱歌曲 Take It 的时候呢，既性感又张扬。一起来听到的是何洁和孙骏的《故意》。 当时间悄悄闭上了双眼，未来仿佛多住进这瞬间，你天真的脸，温暖湖心眼，这无止境的梦田。 因为爱你，因为留恋， 处里也在吗？ 不知不觉已跟随人缘，曾经相恋，如今来相伴。 这一场的月旋不令人傻乎你周全，泪影消泄，把爱寄向你。 岁月一圈圈，岁月皎洁。 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演唱的《哲学家》，易建阳的填词，也是电视剧《狐狸你在做什么》的片头曲，收录在了范玮琪2007年9月1日发行专辑《哲学家》里面。 如果爱是大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什么协议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我不要人再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做一段路过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和一碗酸梅汤。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国王，左想右想，世界原来

满腹，我想和你人比赛着。 Hebe 无鬼中的天使，这首歌由陈小霞的作曲，姚若龙的填词，这两个人已经合作了很多次了，所以这首歌就像是陈小霞和姚若龙的名字合在一起打造出的其他的歌曲一样，歌词和旋律都能够称得为是上等之作。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条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送你送我心碎的方式，请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柔恨变成太俗气的事，总因你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爱的遥远， 爱的遥远， 看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 爱的遥远，就算有了时间，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画面，也许会实现。 就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孙燕姿比较幸福，蔡健雅的作曲，葛大为的作词，收录在了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克普勒》当中。比较幸福当中渗透的爵士风情，浅尝一指的一种红酒一样，没有过分到炫有素而产生的廉价熟练感。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被欺负。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 之外，

哲曾经带动着 R&B 的潮流风骚，被视为一代流行音乐的教父。但是呢，一个好的歌手能够让人忘去花哨的 MV 的视觉刺激，不需要被广告代言的行销手法包围，因为闭上眼睛我们听到的只有好的音乐。来，听到了 Angel。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眼神如此黯淡，笑一笑，这牵动苦涩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像条船在海上飘，北斗星也看不到，这一场的我，你永远为我守 日新月异波澜壮阔的季节，它一直都在上演着振奋人心波澜壮阔的历史。人生之中也同样的有夏天，现在呢我们正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夏天，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要珍惜当下世界，不断的充实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去迎接丰硕的人生秋天。 We were lovers for the first timeRunning on the red lights, the middle finger was a peace sign, yeah. We were sipping on emotions, smoking and inhaling every moment. It was reckless and we owned it, yeah, yeah. We were high and we were sober. We were on and we were over. We were young and now I'm older. But I do it all againGetting drunk on the train track, way back when we draw our first cigarettes. Oh, $10 was a fat sack. I do it all again. Oh, bought my jacket and a snapback. Your dad's black Hummer was a Maybach. Oh, three stacks on the playback. I do it all again. Oh.

是有这么关心，是如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不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保留的深情的滋味。就此放下往事，管你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仍有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说要有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又有默默是一非，说是一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出自于专辑与爱情无关，但是呢又是情歌，不可能不谈情，说是无关乎爱情，但是要努力逃避的就是所爱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名字叫做花沙。 记忆里的湖泊色仲夏，藏着你我多少年华，曾在屋顶结下的誓言，被风一吹就落下。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分得

失去了春天时的那份温柔，像火球火辣辣的照着大地，似乎要散发的全部热量。它晒软了柏油马路，晒红了行人的脸庞，晒得大树不敢有丝毫的摆动，晒裂了大地，泼一盆水到地上，干渴的大地一下子就吸得干干净净，满街都是背心赤布，人恨不得立刻钻到冰箱里。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你很爱他。 当你决定你要离开我，我没有说什么，就当作你自由。有好几次我都想挽留，哭求也没有用，就当作是寂寞。

忽然了一下想起了陶晶莹那首歌《走路去纽约》，走了这么多的地方，走了这么远，又走了这么久，或许呢只能在路上一直走了吧。这一路忽略的一切，在乎的一切，随着脚步的飞奔不停而停住。如今少了期待，多了牵挂，少了思念，多了独白，内心反复的都只是那些瞬间的感动，却不容易被抓住。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能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曾经忽略的一切。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品冠的《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梧桐，明天见，拜拜。 安静的房间还有你的温柔，躺在棉被上看着多的枕头，为何分手后回忆就被偷走，爱情走到尽头，是否可以做朋友？你和我以前是朋友，心情不错，就想约你走走。 你聊电影，我听你唱歌，我们总是无话不说，还能做朋友，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谁懂这坎坷。爱上你以后是一夜很轻松，现实太残酷，梦中你会拥抱我。当爱上以后不仅我能分手，我变成情歌手，只唱太多八卦歌。你和我现在是朋友，你那么好，却只能做朋友。